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6月16日就端午节当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哇！呢、這个礼拜恐怖咯，啲新闻多到。 即系嗰个新闻发布会之余，仲有其实新闻发布会之外嘅新闻都好 Q 多。我哋今日净系讲呢样。 好难过啊！淨係發布會，因為呢個月其實呢個月係發布會月嚟嘅。首先就今日 Game Fest， 跟住咧就Xbox Game 發表會，跟住 Nintendo Direct， 仲有我聽晚嘅香港時間聽晚 WWDC 2024。哇，人都癲！不過 Game 我哋唔好講嗰句，黐緊線啦。 做 Compass 嗰邊都有好多啲電腦相關嘅，我哋有啲我哋都會提嘅。上個禮拜都有提緊啲嘅啦，因為佢都好長。 我唔好講啲 Game 嘢先。首先。一一富民增山江威子就离世，咁最简单就系初代风威二子，咁就系好老牌星咗89岁啦，咁祝佢安息啦呢啲，咁好啦，咁另一单就系喜事嚟嘅，就新田美波同骨龙院就宣布结婚，就少有地嘅星友结婚，咁骨龙院就比较少人听到佢嘅演出嘅，因为佢系属于女性嘅，唔系好有名咯。我咁讲，但系津田美波就稍为有名啲，相对比 男人我从来都唔理 嘅。唔系佢咁，就佢嗰啲作代表作品睇出嚟都唔好多识，我都唔识啦。津田就比较多就咩 ，Yuri 咪纯健结衣，同埋由我识里面我井维系呢两个啫。其实两个都唔系好有名嘅。 津田美波啊，对我嚟讲，梗系艾妈入边啊，小栗向美惠啦。 系我成日搞错津田美波、新田美波嘅，因为大差个字啦。一字之差成啊！新田美波、津田美波吓，津田美波乜唔系艾妈角色嚟咩？啊系，津田成啊，新田，因为太一就一字之差。 我哋呢个我哋 P.S. 一个谈资系唔紧要啦。好， 不过唔紧要啦，恭喜佢两个啦。好啦，跟住咧呢啲同埋就系阿田川大神嘅新消息，就系阿田川由香里就因为声带发炎，就暂时佢嘅 fans 嘅活动要延期，咁声优冇个计噶啦，呢样嘢就 佢太薄啦，真系。 咁我反我有啲嘢我惊俾啲黄国文杀死嘅，所以都冇讲啦。总之就好有息啦，一再讲去。 我估你系想讲有啲个人资料相关嘅数字啦， 唔系，系纯粹就系咩？17岁零几多个月嗰种， 咪就系个人资料相关咯，年龄啊， 明唔明啊？冇啊！17岁嘅教主最近几排咧，佢着学生装时，大家反正就你根本真系17岁，不过唔重要啦。好啦，跟住咧就动画消息，首先就最大新作新闻就是《Spy Family》第三期，咁呢个唔意外嘅， 即系只系时间问题啫。佢呢啲咁呢套嘢咁红，仲点解出咗圈啊？即系唔系我唔净系我哋啲死臭宅睇啊嘛，仲有普通人会睇，咁就另一回事咯。咁样你讲啦， 跟住咧就系超喜欢你啲100个女朋友，咁就仍然一页嘅首播嘅啲后宫番。 我嗱呢套嘢唔完全系后宫番嚟啊，即系我啱啱数紧你有冇嘢，有冇数错啊？ 就鸠佢啦。 是五个超市嘅，唔紧要啊。咁啊，呢套嘢咧，我哋好似有提过，好似冇提过，当我冇提过啦，好似冇嘅，因为其实系一个扭桥嘅故事嚟噶，即系你可以当成一种类似以前神之未增嗰种啦，即系只有神知道的世界，即系嗰种玩翻 girl 嘅文化嗰种嘢。咁啊，佢入边系个主角要同100个人交往，而且得令佢得到幸福。如果唔系就对方会死。咁啊，佢出咗个咁黐筋嘅设定之后，咁佢会圆翻佢嗰度嘅。100个，而家第二季咧，出咗资料就有第7到第11个嘅女朋友，佢都同100个啊，即系大家系睇佢点样收货嘅啫，基本上。 唔系，系冇得收货，100个太多啦。因为你讲就系你一系你咁啊，中途入中途夹硬 call 咗佢，唔系话你唔好100个啦，20个都难写啦。 唔系话系未增嗰种玩法咯。 而家系陈之未增啊，咁多鬼趴埋啊，就算中途半烂尾啊， 都冇100个啊嘛， 都系30人过到啫嘛。 佢中间咪跳咯。一样嘅，中间会跳噶，咁我咪睇个点样去玩唔同嘅女人，佢净系设计100条女出嚟，都已经嗰个顶级难度啦，大佬。即系当年魔冲都系得40零个咋。 我数下啲星，同埋佢而家数啲星洲，我而家数咧系，你仲有喎，你唔系我随便，你嗱喂唔系艾玛，你真系你攻略艾玛100个都难啦，真系。 唔系，所以咪大家咪睇佢点收货咯。 系咯，唉，好啦，跟住咧就一个就系，其实咧就之前讲过嘅 Sega 就收购咗Lobbio。 即系 MGB 嗰间嚟啦， 咁咧就麦既然买咗佢版权，咁啊继续出动画噶啦，就份MGB 电影3咁投制作啦， 咁 Sega 最近喺呢方面嘅表现其实几好嘅，其实主要就 Sonic 调翻转就系超音鼠个电影成功之后，佢其实可以调翻转系作为其中一个游戏改编动画嘅经验者嚟噶啦，已经系 系啊，再几成功嗰只。 因为调翻转咧 ，Angry Bird 之前个电影咧系濑捻晒嘢嘅，即系未知原地搞到佢破产嘅。我唔系讲紧某 S 字头嗰间嘢，就系、是、都系濑晒嘢噶。咁都当然你可以话间嘢除咗 Angry Bird 之外，系所有嘢都唔捻掂嘅。 但 系咁啊， 但系有时一间嘢一个影相好叻噶啦，啲人一个都冇。 睇佢点啦，如果佢可以活用到呢、这个超音鼠嘅成功经验嘅话呢，咁就应该可以大家睇嘅。虽然我对 Angry Bird 真係毫无兴趣可言啦。 好啦，跟住呢就是本周算係几大页嘅新闻嘅。 本来係大新闻嚟㗎，本来呢啲。 应该讲其实大家知佢就叫做咩植物人状态，大家等佢几时掹喉啫。咁佢而家追掹喉啦，咁就梗系死，宣布破产。咁就卡拉咧，即系暗夜嗰间公司就发咗声明话，以后所有加勒士嘅 I P， 即系仲未分拆出嚟嘅 I P 咧，就将会转去卡拉，因为本身暗夜系加勒士嘅股东之一。咁就以后咧，如果有问题咧，就即系你话想揾前加勒士嘅资料咧，唔好揾嗰啲乜鬼乜卡勒士唔系加勒士嗰啲子公司唔关事嘅。 嗯， 虽然佢叫加勒士，但系佢哋冇关系嘅。所有加勒士嘅品牌嗰啲 I P 咧，唔该直接揾卡拉。 即系点解会咁样咧？首先咁嘢捞到风山水起啦，咁大家知噶啦。咁问题就系加勒士唔掂啊嘛，大家都知啊。呢个大家都知咗好耐。 其实够过噶啦，而家原来爆咗出嚟就系原来之前啊，暗夜系已经注资过去加勒士，谂住救佢，但系救唔到。 唔系而家爆噶，我哋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啦。 系咩？爆咗？ 系融资过去，即系嗰阵时讲咧，就唔系讲融资嘅，系买翻 Eva 嘅版权。加勒士第一样买嘅就系 Eva 版权卖咗俾卡啦，即系卖俾暗夜啦。咁佢哋攞咗一亿嘅一亿 yen 啊嘛，即系一亿系唔系净系值嗰一亿咧？就大家唔好再讲啦，因为调翻转暗夜都有份做呢个嘢噶嘛，佢俾埋嗰一亿去叫做买翻其他部分啦，你咁样理解啦。咁系佢系前后几次抌钱落去加勒士度。咁當然唔係無償㗎，調返轉講咁啫，做善堂咩，咁佢就因此咁樣收埋咗唔少佢嘅版權嘅。 其實好事嘅，因為咁嘅話呢 幫佢續命囉，本來就係、 是。唔係而家好處就咩，你唔使驚，因為破產呢版權唔知留咗喺邊度。 其實而家已經係留咗啦。一般我哋講呢，一般如果公司有自己品牌嘅公司，如果破產嘅話呢，通常佢啲品牌如果仲有價值嘅話呢，就會變咗做執達利之女嘅人，就會將佢賣咗俾其他人，咁佢後邊嘅債主接咗返嚟。咁我哋其實 ACC 都唔少啦。咁而家其實情況呢，只不過係欠債對象用 IP 個版權去換嘅對象就係卡啦。因为你通常你好简单，你執大利一旦要做啲咁嘅嘢啊，梗系或者唔甚至唔系執大利，你破产之前啊，你可以揾钱翻嚟，你梗系首先揾啲可以俾钱、愿意俾钱、又有钱、又同你关系好嘅人先噶，最优先一定系俾呢啲噶嘛。咁喺加勒士咖啡咪就只卡拉咯，即系暗夜算唔话得噶啦，老老实实，即系佢赚埋唔少啦，都但系都抌咗好多。喂，加勒士呢个根本就系一个无底洞嚟啊！ 就 系 咯， 唔通俾出价咩？ 嗱，咁我讲下而家加勒士公司分派啦，唔计出价啊， 而家计佢都系走出嚟嘅。 讲下先，首先就1992年加勒士拆开出嚟嘅歌座，因为有延拆开啊，跟住就喺2006年咧就卡拉拆开咗出嚟，然后咧天然突破之后咧就出价咧就2011年拆出嚟嘅。Millpice 咧2013年拆出嚟，跟住咧石井孝美咧就系米子加勒士就拆出嚟啦。有一钱福岛加勒士拆出嚟，加勒士 Studio 加勒士 Kana 福岛加勒士卡入嗰啲加一大拆出嚟，跟住京都加勒士京都咁就拆到而家咧就基本就拆晒噶啦。佢所有版权就转，即系 仲有价值嘅嘢就跟住人哋走晒啦， 即系基本转晒噶啦。 就嗱，先讲啦，啱啱讲干数啊、出价嗰啲咧，佢系走出嚟噶， 走出嚟嘅独立， 唔系拆，唔系分拆啊。不过都系佢嗰度走出嚟，大家都以前都曾经讲过啦，好多公司其实都龙子嗰度走出嚟噶嘛，嗰啲 咪就龙子系统啊嘛， 吓、啊，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啊。呢个啱啱讲啲，咁有部分咧系子公司形式，有部分系社内创业新兴拉得嘅嘢，带住啲资金或者系版权嗰啲走嘅。尤其是加拿大嗰边啦，主要系因为其他嗰啲咧，有啲系关系唔好啦，出价嗰类；有啲咧就系其自己都冇钱啦。咁所以点解大金主系加拿大咧？就系、是、因为暗夜有钱。咁佢 借又好，融资又好，买又好，系俾咗好多用嗰种形式俾咗好多钱加勒士，所以好多版权咧，其实系用咁嘅形式去俾咗对方嘅，系所以点解会好多嘢会而家会跌晒落去加勒嗰边，而我亦都相信加勒士剩翻嗰啲原本冇卖出去嗰扎咧，都可能要抵债去俾埋加勒噶啦，即系除非加勒唔要，即系如果唔系咧，应该就会咁样过咗去噶啦。即系老老实实，你都好难期待佢会产生咩价值噶啦。即系譬如魔力女管家啊，最强一只啊黑神啊嗰啲啊，你都好难想象现在佢嘅动画版啦，系动画版啦嘅版权仲可以产生咩价值噶啦。咁所以真系搵人打包买咗佢，然后睇下佢中意攞嚟做乜嘢，攞嚟做乜嘢。 虽然我觉得冇咩可以做噶啦。 正常破产公司都系咁样嘅。对加勒斯最特别嘅地方，只不过系佢大概喺十零年前啦，应该系出价走嗰阵时咯，就真系。同死咗冇太大分別㗎喇，老老實實。即係呢個 Trigger 係2011年成立㗎嘛。佢後備除咗黑神2012前之後呢，即係我都諗唔到仲有乜嘢出咗乜嘢作品出嚟㗎，老老實實。即係一間同死咗冇分別嘅公司，佢真真正正入土為安，同我哋其實冇太大關係㗎。剩返嗰啲都係啲大人的嘢嚟㗎，都係嗰啲錢債啊、版權啊、知識產權嗰啲咁嘅大人的事情㗎喇，都係嗰啲嘢㗎喇，同我哋已經冇咩影響。佢執咗你都唔會影響你，你新翻都唔會少一套嘢，一套都唔會少到，就咁簡單。即係叫做即係有啲人就突然間，你有當年我哋睇 Alpha 如何那樣，你最近睇嘅 Alpha 咧，唔係加勒士做嘅，大佬。 好耐之前已經唔係加勒士做啦。 係啊，總之仲要講緊係有一部分係Alpha 理論上個版權係加勒士同卡勒共同擁有嘅，中間有段時間。所以如果加勒士要用嘅話咧，其實調翻轉佢係要俾錢加勒嘅。而根据之前佢哋对簿公堂嗰边讲咧，就系佢从来冇俾过钱卡啦，即系咁你谂下佢系莫财到咩地步？虽然加勒士莫财咧，好似讲咗廿几卅年咯，我哋讲咗好耐啦，即系由当年讲到而家九几年讲到而家，加勒士莫财系讲紧 Alpha 出之前已经讲佢莫财噶啦，即系我哋当年都讲啦，如果唔系 Alpha 出嘅话，佢早日接稳咗啦。即系嗰阵时佢已经系冇钱，系冇钱，所以要开新戏，开完新戏之后更加冇钱，更加冇钱又要更加开新戏，因为你唔开新作品嘅话，你系直接收皮。即系加勒斯喺呢个情况系典范嚟嘅，即系佢可以 check 咁啊。 算啦，就嗰个都系嗰句，佢反应得，佢插喉咗好耐，纯粹叫做活死人，纯粹叫做咩植物人状态，而家掹喉咯，咁啊大家，唉，唔好烦啦，早即系叫早啲入到维安，咁啊就啲客子言先可以快啲食咗解围酒，收咗工算数啦。 好啦，咁跟住嗰个咧就都几难入土为安了，虽然本人应该入咗土噶啦， 因为其实仲系其实就各执一词，大家喺度嘈紧嘅，仲喺度。 我系个作者，我拱开棺材板跳翻出嚟，屌佢老母添啊！ 所以我从来都话噶啦，以死控罪，从来都系戆鸠行为。因为 翻我哋讲翻咩事先？ 绝对唔系讲紧某个网台澳门网台嘅问题啊！好，讲翻就系刘源非名字嘅自杀事嗰件事之后，咁电视台就查啦。 我哋嗰阵时讲咗有个独立调查报告噶嘛，佢哋真系好独立下原来，因为佢哋两个即系呢个日天同埋呢个小学馆各自自己独立地做咗个调查，原来独立调查咁嘅意思嚟。即原来佢哋唔系联合调查嘅，你话成？ 嘅。 然后最恐怖嘅就系佢哋会，佢哋两个讲出嚟嘅所谓独立调查嘅结论咧，系完全对立噶。先公布嘅日天嚟，然后再系小学馆。日天嚟讲嘅嘢，小学馆几乎全部都予以反驳过。即系佢哋报告系完全冇共识可言嘅，即系完全理解唔到啊。虽然我理解佢两个立场啦，简单讲就系、是。日听嚟嗰边就话，呢个作者麻 Q 烦啊，又成日喺度搞搞一阵啊，提出好多无理要求，佢觉得无理要求啦。咁然后我哋冇理由得罪我哋嘅编剧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几个嘢，呢个佢编剧佢要表达，对资深编剧不能无理对待。我谂紧，我唔知你嘅编剧有几咁资深，但阿卢源老师一定资深过你啊，大佬，佢画30年少女漫画啊，大佬，仲要系唔少系好有人气嘅作品嚟嘅。所以即佢系各种喺佢眼中咧，这个阿卢源就系一个搞搞震冇帮衬嘅漫画原作者，就会变成系好似将所有责任就推卸咗落个死人上面。 正常咧， 即总之千错万错唔系我嘅错，都是爹的错。咁小学馆嗰边个讲法咧就系、 大佬，我为咗保持原作同原作者，我哋有好多次都系要行使到呢个版权方最大嘅权利，就系、是、我哋之前讲个同一性权利啊，即系理论上任何改编啊，你都要得到原作者嘅同意啊嘛。我往往要即系掟核弹前噶啦，你先肯跟翻原作嘅故事去讲，即系咧，你话小学馆系咪好捍卫啊？原作其实都唔完全系，佢只不过我尽咗力噶啦。即系对方成 Q 入走去，真系改嚟改去，简单讲都系将啲责任推咗出去嘅。不过佢就唔系推落个死人上面，佢系推翻落日天嚟嗰边，系佢乱鸠咁改。咁但呢样我谂大家我哋之前讲新闻都讲过啦，呢样大家都知噶嘛。电视台改编嘅日剧系乱鸠咁改啊嘛，我哋随口都噏仔仔大咁出嚟啦。 从来都系噶啦。 系啊， 因为讲真就系你要将一个连载改成一个十集完嘅日剧，你唔乱鸠咁改，通常改唔拍唔捻到啊！唔通你真系拍到第十集之后话俾你知，未完待续啊？你知唔知第几话唔知？同埋好多日剧嘅收视低捻到就咩啊？黐捻线噶，你拍到五集你想腰斩佢啦，仲拍落去，钱嚟噶大佬。 小学馆嗰边咧，甚至会将一啲来往嘅email 啊嗰啲资料都攞埋出嚟，然后得出嘅结论就系、是、基本上对方系唔捻理你。即系咧，叫你喂，今次一定要跟我剧本啦，如何啦？得， 讲完想数 即系我敷衍阿妈都冇咁敷衍啊！屌啦，星，即系跟住又或者系要么就系、是、我哋拍咗咯，但系根据个日程 schedule 咧，佢系应该系未拍过话，用拍咗去塞住对面，等佢唔可以话即系米已成炊啦，三米碎成熟饭，等你冇可以再话要改啊，成嗰类嘢，好多呢啲明显地讲大话部分。即系咧，如果大家倾完冇结果，你一意孤行咧，都还系一个可以倾嘅范畴。但系你呃鸠我话已经拍完冇得改，咁呢啲嘢咧就系、是、讲大话呢一部分就肯定100%系错噶啦。所以我睇完两边之后，我觉得系点睇都系日天你嗰边嘅问题嚟，仲系非常之大问题。虽然你可以话全行都咁样做噶啦，咁但系唔代表系啱噶嘛。即系 我会觉得就系呢样系喺当你嘅漫画。卖俾电视台甚至动画公司嘅时候，就系、是、真系抱住生者莫摸头嘅心态，就系咩？佢有佢拍，你有你画，唔好理佢。你认真嘅话咧，就一定呕血嘅。总之就好唔好卖都唔关你事，总之嚿钱收到。 即系 唔系？如果你做唔到呢样嘢，唔该你唔好同唔好你唔好卖俾漫画俾你嘅电视台。 即系日天嚟嗰边嘅做法就好明显系嗰一套做一套咯。即系我觉得真系好然后最惨系。即原本我哋之前讲嗰阵时都系有少少唔可以叫期望嘅希望咯，即系话佢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往后制作嗰阵时好翻少少咧，尊重翻原作少少咧？ 绝对唔会。 睇佢而家咁呢份出嚟嘅态度真系 no， 一定唔会，全部都系滴少咗。 唔系，系就算就佢未调查都知道唔会咧，因为本身你将漫画改成日剧或者改成其他媒体，你一定改嘅。而改嘅话，你如果下都跟原作者嘅话，你根本就唔使做。唔通你叫原作者长期坐喺个编剧坐埋一齐开会，冇可能嘅。咁你一定改，跟住每次改你都引证，每次攞引证，咁咧就唔使就真系唔使编剧噶啦。所以嗰句啦，你卖一部，你攞你俾咗人改编，你就唔该。预咗就系你同一定讲乱七八糟。动画而家动画好啲啊，因为动画而家动画咧对嚟，因为佢每一季一季咁靠拍，佢就唔使好似日剧咁麻烦地咩一次拍一次拍晒。 我觉得唔系冇 动画，你真系可以拍三季四季。相对嚟讲，佢动画而家动画咧系会比较跟翻原著嘅，唔似以前咁，以前讲乱晒大龙啊，而家就相对好啲嘅。 我觉得唔系制作嘅模式问题，其实都系改编一季咁样改，甚至动画篇幅甚至系比较个弹性比较细添。佢基本上10到13话，你好难一季你好难跳出呢个数字嘅。但系电日剧嘅话，由5话去到20几话都可以噶嘛。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 应该咁讲，动画咧就算收视好捻恩咧，你都好少听到话要饮嘅。但系日剧系经常出现咧6集同你斩紧咗佢嘅，出现过噶，电视台系做得出噶。收视低到一个低到佢接受唔到嘅话，就再拍落去嘅话咧，系烧钱嘅。因为动画嘅使钱都贵，但系动画本身佢因为有电视签咗约，佢焗住拍落去。但系日剧我自己出钱拍嘅，我话唔肯定，我 cut 咗佢咯。我唔使负责任嘅。 我个睇法好简单嘅啫，呢个系一个乜电视台文化嘅问题。你尊唔尊重原作？即系你魔改佢，你要改嗰阵时，你有冇得到对方同意？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问题，基本上系讲紧你尊唔尊重原作。点解动画相对比较可以尊重原作？只不过系讲紧电视台大石砸死蟹，你大人哋细，就一个大石砸下砸过嚟。 同埋其实改编咧，其实有一个我唔记得边个唔知边个人讲就系、是、咧，其实咧 改编好简单，就系你好似林正英改得少咩？林正英冇改同你，但系点解大家冇人话佢一就系你睇完成个路岸边路伴，跟住大家反应就系咩咧？我冇人熟得过小林正英啊，对岸边路伴，分咗佢仲要熟过阿方木老师。咁喂，分咗阿小林正英对于岸边路伴嘅理解，可能仲熟过方木老师。咁佢咪又点改得咧？因为佢熟啊嘛，即系关键就系当佢熟一首歌，你点魔改，大家听都系过只歌嚟嘅。你唔熟，咁咪搞乱晒大龙咯。不过要算啦，我觉得再吵佢冇意思啊。 而家都系呢个问题入边，小学嗰个调查入边都有讲到啊，对面系改到乱七八糟，其中一样嘢唔系话佢改嘅幅度好大，而系改到错晒啊。 唔熟书啊，拣个就唔熟书，唔熟书就唔好改。你改系定熟书嘅。 即系咁啊，不过都其实就有个结尾啊，都系嗰句，我啱啱一开始讲噶啦。如果我系作者，真系冲出棺材打救佢，即系引以为戒，以死控诉真系冇乜用。你死完之后咧，就会俾人咁样去改你嗰啲嘢噶啦， 绝对冇意思嘅， 就会去扭曲你嘅意思噶啦，即系啊。 好啦，咁有一单就系其实都系笑算系 台湾嘅几特别嘅新闻，然后谂咗少少关ACG 事啦。呢个喺上个月嘅事嚟嘅，其实不过件事本来就唔同 ACG 冇关啦，就系、是、台中捷运，你当系地铁新飞拉的嘅嘢啦。入面就有人无啦啦攞刀出嚟斩，咁啊个人身份嗰啲嘢我就唔讲咁多啦。即系咁啊，有一扎人系喺当刻就马上冲出去制止佢。咁啊，有其中一个咧就系一个17岁嘅高中生，咁都有受咗伤啦。但系因为佢同埋一扎其他人嘅见义勇为啦，之后就最终系冇发生啲好似之前郑捷嗰单咁大镬啦。之前咁啊，所以咁啊，而家就表扬佢啦，咁好正常，一好市民奖嗰啲嘅嘢啦。咁佢表扬受出席受嘅表扬嗰时咧，其实嗰啲伤仲未好晒嘅。咁啊，佢喺最重点同 ACG 有关系地方咧，两样嘢。第一，佢着住呢个魔幻猎人嘅嗰件衫去出现嘅。咁呢个就还好嘅，未到值得讲新闻。最即系全世界都系真系全世界都有人讲啊。就系咁啊，佢又会发言，有啲发言时间啊嘛。咁佢又话， 如果用者一模二嘅话，我相信佢都会咁样做。 佢真係用返嗰一句嘢 ,exactly,exactly 嘅一句嘢。即係佢话呢，就係佢当刻喺个脑入面真係闪过咗呢句，然后就冲咗上去去阻止个凶手去揈把刀。咁我唔知佢系咪后面后补㗎啦，但係佢咁样去嗰个嘢。即係呢句嘢呢，其实本身系好中意病嘅。即係如果你现实中国去讲呢句嘢啊，个作品入面冇问题嘅。你现实中讲呢句嘢，大部分情况都好中意病嘅。但佢而家用嘅咧就用得非常之好嘅位啦，即系嗰刻一有觉得佢有几分型嘅咯， 同埋啱好咁都唔系咁啱得咁巧噶啦，就系、是、 先后同时发生，你唔可以肯定佢哋有冇因果关系，因为有都唔出奇嘅，咁一口断定佢有或者断定冇咧，其实都唔啱嘅，系咪先讲咩事啦？咁富尼兰嗰边 Twitter 一个官方 account 啊，定期就会放一句嗰啲原作嘅入边嗰啲金句啦吓。咁啱啱好就喺颁奖仪式之后，就将啱啱嗰一句嗰一格贴出嚟。咁系咪呼应翻佢咧？可能系嘅。咁毕竟作为一个作品，竟然系俾一件见义勇为嘅市民去引用到佢嘅话，其实都系与有荣焉嘅。咁佢因为咁而去贴出嚟去呼应翻，亦都唔系好出奇。但佢亦都冇任何证据嘅。佢可能真系纯粹咁掹掹巧嘅啫。因为呢句毕竟原作都已经系成日佢会讲嘅一句嘢嚟噶啦嘛。咁姑且当系啦，咁啊有时又唔真系唔需要咁计较嘅，咁咪点都系一件好事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噶啦，我以前好中意讲，而家就比较少讲。即系一套作品，你同套作品入边取得咗勇气，喺你现实中好好地生活， 好言美言啦。 系啊系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美好嘅童话，甚至系一个童话嚟嘅。即系现实系冇咁，通常都唔系咁嘅。但系如果一套作品可以赋予你勇气，去见义勇为嘅话，不失为一种美谈咯。 即系讲就系 对 Lovely 嚟讲，好多 Lovely 嘅后辈，点解佢会出嚟参选啊？佢都话，因为睇只系作品冇角色讲，佢冇说，激起咗佢就挑战自己嘅想法。 咁再旧少少嘅，我哋成日都讲噶啦，足少即系基本上咧，日本国脚咧，全捻部都系睇过足少噶啦。 唔系日本国脚啦，好多世界球员都系咁啦。嗱，顺便讲埋啦，就系、是。入依喺单新闻之前，依、这个礼拜咧就系、是、16年前咧就系、是、秋叶原斩人事件，咁16年就过咗，咁即系呢啲惨剧，即系一讲起单嘢就啱好又咁啱得咁巧，就系16周年秋叶原事件， 咁就即係有時有即係見用為有時真係救咗好多人一命嘅。好啦，咁講下，然之後講下點解即係跟進消息嚟嘅。 上次講啦，有講到嘅。 咁白血病咧就成就好多夢超人嘅演員去過啦，即係德山壽典咁樣。咁咧，犬智貴長咧就都去咗探。咁咧就之前講過啦。 我哋上個禮拜都有提到，仲話俾埋佢隻錶啊嘛。我哋講嗰陣時講到 係啦。咁咧呢單嘢咧就因為佢本身就冇拍冇影相嘅，即係私底下去嘅。咁咧就咁啲雜誌就走去問犬智事務所。问有冇单消息，咁佢嘅事务所就话冇收到消息，但系佢讲话就系、是、或者唔系犬字而重新见肚咯。 哇！即系嗰一下，我真系觉得呢个世界系真系现实中系有英雄嘅，之前喺作品入边啊，重新见肚即系拉打入边个角色啊， 系咯， 佢系话佢嘅应该唔系犬字，而系重新见肚。咁入边咧，重新有就睇，如果期待回报嘅话，就唔能够称为正义了。即系话，我觉得成件事真系当然咧，佢最终件事完全曝晒光啦。咁、即系佢系静静鸡，即系有啲系比较高调嘅，有啲系静静喺佢就系静静鸡做完。 即系好似整形正大咪拍片咯。 吓、啊，喂， 我嗱都呢样嘢，我觉得高调同埋低调其实各有好处嘅。高调有时咧系会令到更多人去帮手，咁低调都有方法嘅。我 吓、模仿效应啊嘛。 系啊。 吓、但系佢即系探员送埋佢件重要嘅嘢俾佢之后都唔出声。即系好啊！我觉得真系真系型捻到爆，冇讲笑。 嗱，讲完咧一个拉打之后，讲下另一个拉打主角啦。咁就竹内良真，咁咧日本亚马逊 Prime 咧就宣布十月就会上播放六集嘅《人中之龙》日剧。咁主角就竹内良真。咁依我睇完个，首先咧我睇完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真嘅，你认真嘅竹内良真、哦。我喺我用乜嘢 ？Hong 妈，即系用特登用关西话 ，Hong 妈 ，Hong Key。唔系嘛？ 即系你望落去个样子，即系边度似啊，大佬？ 首先就系佢咧就特登就咩 ，show 咗几张竹内粗肌肉，粗到好劲肌肉，真系练到一嚿嚿肌肉嘅现出嚟嘅。 但系童生唔系肌肉男噶，佢有肌肉噶，但系 唔系啊？喂，佢有肌肉，但系问题就系佢肌肉唔系嗰种肌肉，就系佢嘅首先就系童生本身，童生嘛系佢设定啊，系1995年到2005年，即系童生人龙零到人龙一。同身坐监嗰段时间之间嗰段时间，即系未坐监到坐监之后嗰段时间啦，嗰时同身系最火系最横，佢系最横肌嗰种啊，即系叫做咩？几大只下嘅。咁而家阿竹内良真嗰张相我比较下，最佢唯一能够演嘅同身状态系咩咧？《人龙八》里面嗰、那个，因为生 cancer 瘦咗成个圈嗰同身咯。系啊，即系同即系《人龙八》里面同身虽然话 cancer 得翻半年命，但系佢依然好多肌肉，但系系明显地系瘦咗成个圈嘅。而竹内良真本身你。就算你点操肌肉，但你肌肉量系操唔到嘅，即系讲紧咩？你系瘦嘅话咧，你肌肉系嚿嚿啊，你都系瘦嘅。你要练，你要将肌肉量突然间加大一成个码嘅话咧，即系成圈嘅话咧，唔系操就操到嘅。有啲人点练都加唔到肌肉嘅，唔系点解啲运动员要加肌肉加咁花咁多时间？就系、是、你本身你要食好多好多好多嘢，又将佢嗰啲嘢变做肌肉，你先至有可能练出大嘅体格，而骨架细系练都练唔到嘅。而竹内就系嗰骨架细类型，不过呢个都唔重要，而系竹内你当年演门超 drive 你应该成系一个阳光清爽好青年，跟住之后做鹿王又系走呢个路线嘅，一个受见阳光清爽好青年，然后你同我讲话你做同色一马，我同所有人讲话真系，你想象下竹内良真咬住支烟喺新宿里面行大摇大摆行路嘅样子，即系抽都你抽啦，喂哥哥仔。唔好玩啦、啊！你要黑赌查，即系连个身份证都废，即系连名都废查你啊！你行啦行啦行啦，睇你样都唔似黑，都唔似捞偏门噶啦。 根据我听翻嚟，有啲真系做开健身嘅 friend 讲啦，足内嗰种肌肉咧系练嘅肌肉嚟，即系咧真正力量型嘅人啊。嘅肌肉唔系长者个样子嘅， 唔系咁噶， 即系理论上喺同身一马喺设定上有好多都佢系打得嘅嗰种肌肉嚟噶， 好似打交， 唔系你喺健身房入边操肌操到好大只，嗰种健美型嗰种肌肉系唔同嘅一嚿嘢嚟噶， 因为肌肉本身系装甲嚟嘅，而同而阿竹内良真嗰种肌肉，即系我所以我咪唔讲肌肉就系咩，你系操唔到噶，因为你系冇可能操到呢种装甲咁嘅肌肉噶，依系叫做咩，同你骨架。以及你需要大量嘅热量去维持肌肉系好大关系，依咁嘅人体改造唔该你起码系要好多开战时间，甚至都未必成功。咁我依样又可以接受嘅，但系你个样真系唔多似同身一马咧。 其实好简单就系你只要比较两种人就得噶啦。你比较下拳击手同系健美先生，你睇下比较佢两个人嘅体型体格，你就知道。我知道喺游戏入边。 嗰種虛構嘅肌肉，你係唔可能喺現，唔太可能喺現實重現嘅。咁但係理論上佢應該係參照拳擊手嗰種肌肉先啱噶嘛。即係哪怕佢可能冇阿童生咁橫都好啦，其實大家唔會唔接受嘅。但係你嗰種一望落去就好明顯喺健身室操出嚟。即係嗱，先講嗱，呢個係引述一啲係做開 gym， 亦都有做運動嘅 friend 講出嚟噶。我對呢啲肌肉係冇乜研究嘅。 我有留，我知呢樣嘢，我知gym 肌肉同埋 運動嘅肌肉啊， 格鬥員肌肉，即係簡單就係你踢摔角手或者係啲拳擊手肌肉咪完全唔同咯。即係脂肪其實脂肪，因為佢用脂肪被好，脂肪係好重要嘅嘢㗎。因為裝肌肉就係你裝甲，你要點樣捱？點樣你可以捱打啫？就是、你肌肉擋咗佢嘛。你出你冇脂肪嘅話，即係肌肉瘦，肌肉瘦嘅話，你捱打嘅話，其實擋唔到幾多㗎咋。不過呢個就 不過呢個就唔好啦，吹毛求疵，你都係嗰句，現實上唔可能有另一個童生物走出嚟噶嘛。 我想問一句，因為唔講你啦，我淨係講嘅就係、是、佢喺宣傳記者會上面，佢就先著件和服出嚟，就算係啊，你立喺 orbit 頭啊，但係你個樣都係唔似童生咧。即係你十年之後或者可能，但係至少你而家個娃娃臉，你阿速內，你或者知你大學生而家都有人信啦，你點做童生物啊？ 不过虽然啦，我都要嗰句嘅，佢拍出嚟先睇下系咪啦，即系要相信现代嘅科技 ，A K A C G。 但系通常你拍出嚟，而最搞嘢就咩啊？呢套一宣布咗之后，即系突然间就大家觉得就系当年北川一辉嗰套人龙电影其实都唔差，即系当年烂得好紧要，但系而家睇嚟北川一辉算 O K 噶啦。跟住又揾翻而家半退休状态嘅长濑智也。喂，长濑点解唔揾长濑智也？跟住就佢一半退休状态，跟住又去到铃木亮平啦。嗱，铃木亮平咪得咯。嗱，铃木亮平本身佢骨架够横，佢你睇佢斯坦塔里面跳舞嗰段裸体舞嗰段，佢咪得咯。嗱，佢有脂肪嘅肌肉，呢就点啦？就系骨架问题。你够横嘅话，先成就到咁多脂肪，同埋做出嗰个靓肌肉，而唔系话单靠一味健身室操呢一嚿嚿嘅肌肉先得嘅。如果咁讲嘅话，如果你操肌肉得嘅话，又唔使咁烦啦。啲人练就系、是好啦。咁呢度就唔讲佢啦，就系开十月先播。 不过呢个礼拜我睇啊，足内良真，我记得最多嘅其实系佢画龙点睛嗰段片，点捻错咗位，即系搞笑到。 算啦，呢、這个就呢搞笑嘢就唔好讲佢啦。呢嘢就其实今个礼拜咧有几多业界嘅古灵精怪新闻嘅，包括咗阿刀柄即贵嘅事件嘅。不过唔讲住，讲咗任天堂摄片事件。 Google 就公布咗佢內部曾經一單嘅洩漏事件，咁係好耐之前噶啦，已經係當年應該係一幾年嘅事嚟噶啦。咁係講緊個模式幾特別，我需要講俾大家聽聽啦。就係正常嚟講咧，喺 YouTube 上前邊咧，好少人係呢頭公布嗰頭撳出去嘅，即係佢要檢查啊，佢要轉片啊嗰類好多嘢，即係真係上傳嘅，我就知噶啦。即係通常咧就係、是、如果唔係講到後講到 last 刻嘅話咧，正常都係做好咗上傳，咁啊然後校定幾時幾刻去發布，尤其是啲公司啲嘢啦，你要準時發布噶嘛，唔似我哋咁隨意噶嘛。咁当然係做定㗎啦，咁但係呢理论上嗰句嘢其实喺佢公布之前呢係私人状态，理论上冇人可以 access 到嘅，除咗作者同埋管理员 YouTube 嘅管理员。咁呢佢点解会泄密就係讲緊呢样嘢啦。老任就係一样咁嘅情况啦，之前就係、是、长传定喺度但係未公开，有 Google 嘅内部员工用呢个 YouTube 嘅权限去睇咗段片，仲要将入面嘅嘢发布咗出去。咁结果当然俾人捉到啦。咁啊据说佢係教训咗一轮就冇啦。好似口头训斥，总之非常轻微。咁就冇事啦。咁啊当然啦，你咁我哋之前嘅事都算够数啦。咁你老友亦都冇追究责任啦。咁但係呢、這个比较特别嘅泄漏方式啦。咁会唔会以前其他卡嘅方式都有机会係咁样做出嚟嘅呢？係唔出奇㗎。 隔唔中有嘅呢啲嘢。 啊！即系一个之前从来冇公开证实过嘅方式咯。以前系有人谂过会唔会有可能喺呢度咁样泄密出去嘅，但系就从来冇证实过噶嘛。咁而家 Google 自己出嚟认咗头啦，咁样咯。 好啦，另一单又系 Google 嘅， 都系 Google 几得意嘅新功能嚟啊！即系简单讲咧、就是，就系Amazon Wish List。我可以set一个希望 list 咁样放出嚟，然后公开佢。如果有人买单嘅话，即系譬如我想睇某八本书，但我又唔想自己买，咁可以放佢落个 list 度。咁如果有啲人想资助我嘅，咁啊见到原来你想要乜乜乜咯，咁我帮你买啦。咁啊件嘢佢俾系佢负责俾钱，但系件嘢就会送到你手上边。 呢、这个 Google 就做一个类似嘅功能，但系咧就系、是、要主动啲嘅，你就系直接发个 link 俾人，可以系你嘅 friend 啦，可以系你嘅 fans 啦，咁、然后收到 link 嘅人咧，如果佢答应嘅话咧，就会帮你 Google Pay 入边嘅付费去买单啦。咁啊，佢包括买 app 啦，包括 app 内边增值啦。即系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就系嗰啲 Vtuber 咧，你要去抽蛋啊嗰类嘢，要买石头嗰阵时，就搵啲就俾条 link 啲 fans 系帮我买啊。我完全可以想象到，虽然呢个嘢就暂时呢一刻啊，系个功能系指定对象嘅，暂时仲系指定对象嘅，唔系 Amazon 嗰种不指定对象嘅。你任何都有好多，但系我觉得呢个功能应该会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嘅。即系你买唔起啊嘛，我咪搵啲 fans 买账咯，即系一个几有趣嘅功能啦，咁样。 咁仲有嘅呢嘢，好啊，跟住咧就系啲嘅一单奇夸就好夸张。 人类总要重复犯下同样嘅错误， 但系成日间唔中又会有事啊，就系铲 game 成个 hard disk 就铲咗佢。 通常呢啲嘢咧系多重更新之后出现嘅后遗症嚟，因为理论上你装一只 game， 佢哋装咗去你嘅 file 入边啦。咁通常理论上啊，咁佢会有个安装咗嘅档案嘅 list 嘅，应该要有嘅理论上。咁当你删除的时候咧，就会跟住个 list 去将你原本装咗嘅嘢全部删除。当然可能有时佢会有啲嘢会特登留低嘅，咁另一回事啦。总之咁样去删除咁就正常啦。咁但系有啲公司就会偷懒，尤其是喺嗰多次更新咗之后咧。佢唔知道你到底个 folder 入面到底有啲乜嘢，理论上系应该要知噶，所以佢嘅做法就系将嗰个 folder， 你当初安咗个 folder， 成个铲咗佢， 入面所有嘢铲咗佢，咁就大镬啦。有啲人系唔知手残啦、手贱啦，即系如何各种方法，即系正常唔应该咁做噶，将佢装咗落去更上一层嘅根目录上面，咁就大镬啦。即系正常你系，譬如我系装喺 program file 啦，系咪？然后再开一个叫 ABC app 嘅 folder， 然后喺入边先装你嘅嘢噶嘛。佢唔知系咩原各种原因，正常系唔会咁样话，预设应该唔会咁样做噶。咩原因？佢直接装咗喺 program file 入边。咁当佢铲嗰阵时咧，佢就会将成个 program file 铲晒，甚至系更加黐根喺个 hard disk 嘅根目录，即系 C drive 入边放。咁你就会好好玩咯。除咗受保护嘅内容之外咧，应该全文部会俾人铲鸠晒。而家失落的方舟就系又再重复犯下呢个错误。 咁最记得当年经典嘅 macOS 更新之后，成个 hard disk 铲咗佢，纯粹就咩啊？安装局打咗一格，结果成个 RAM format 咗落去，咁先戇鸠嘢。最离谱嘅事都试过。 啊，咁呢个就冇咁夸张嘅，因为呢个系其实要配合埋你自己本身当初 install folder 嗰阵时啊放错嘢嘅。不过就都系会濑到好大镬嘢啦吓，咁啊，不过自己小心啊，老老实系，我喺度提醒各位啦，装任何 software 都好，你唔好将佢同其他任何佢以外嘅嘢去共用，除非你系装外挂，如果唔系你唔好同任何其他嘅 software 或任何其他嘢去共用同一个 folder， 即系唔好烂。即系尤其是我哋当年咧玩 H game 的时候咧，好多有时系为咗要令到个路径上面一个日文字都冇，系经常会出现有人直接将佢装咗去根目录，咁就冇咗佢自动生成嗰个日文嘅 folder 名啊。有人咁样做噶。如果呢类咁嘅bug出现喺嗰类游戏嘅话咧，你铲的时候你就会濑嘢噶啦。 通常咧，如果你可以搬嘅话咧，我铲 folder 通常做咩啊？delete 直接用手动 delete 算数啦， 手动 delete 个 folder 咯，但系有时你 uninstall 你先可以清埋嗰啲登录档啊嗰类嘢，咁好麻烦噶嘛呢啲嘢。 咁啊，呢样嘢冇讲啦，咁唉，不过由佢啦，呢个就系冇计啦，有啲嘢隔啫， 自己小心，简单讲系嗰句，自己小心。 就系产业睇路啦，好啦，又系跟进报告嚟嘅。 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一个乐团嘅一个阿虎耀啊，佢入边其中一个族牵涉落阿谋杀案啦，暂定啦，暂时啦吓，都有一句无罪推断问题啦吓。但系咁啊，当然人哋同你切割嘅就唔会同你讲无罪推断噶啦。咁啊，过啦，咪就同佢切割咗，将佢入边旗下嘅由佢编曲嘅歌全部铲晒。咁啊，都好正常啫。大佬你吸毒都要濑嘢，都要俾人切啦。 系咯，何况杀人， 即系更何况谋杀。咁我呢个好正常嘅事嚟嘅，即系都应该唔止过啦咪一枪嘅。不过因为佢好多都系帮过啦咪搞，你谂到啦，阴 game。 最夸张冇啊，就算有时有啲丑闻啊，怀疑咋，即系冇入罪咋，就已经可以铲晒你啲嘢啦，你黑人。 你而家直接俾人拉钩咗吓， 好啦，跟住咧就系唔系好直接关系嘅一啲电脑业界新闻， 首先就一直被人话佢功率比啊好差嘅Intel， 咁就功耗比、 能耗比啦，或者叫功耗比啦。 能耗比啦。 呢、這个 Compare 2024嘅入边嘅消息啦，我哋啱啱问题到咁好多嘅，我哋上个礼拜有提到Nvidia 嗰啲啦，咁因为佢横跨咗我哋两个新闻期间啦，咁啊后边而家轮到咗 Intel 同 AMD， 先讲 Intel 啦。咁咧上一次讲到咧就系、是、Intel 就13、14代嘅 i9 就过热，然后缩光啊嘛。咁其实 Intel 自己内部都知嘅，佢系一定要需要改大改佢嘅架构，先可以继续发展落去嘅。咁呢个呢次终于攞件好似睇起嚟似人样嘅嘢啦，就佢嘅Luna Loca， 唔系究竟有咩名？即系同 MacOS 上面嗰啲咁嘅版本名，又同咗唔想识读嘅。 Luna Loca 咁样，佢主攻系低功耗嘅 CPU， 即系主要系 notebook 用噶啦。咁佢个样睇落去咧，就同呢个 M 系列有几分相似嘅。然后唔知佢哋个设计思路都好似啊。点解会似样咧？就系因为佢直接将 RAM 直接车咗落去 CPU 隔篱或者 SOC 隔篱 ，something like that 嘅，你大家明啦。然后用翻佢之前讲嘅每一嚿。每一块啊，用唔同嘅功能，同埋佢今次净系分咗两块啫，即系一大一细两嚿黐埋，然后我整翻个角落头咧，就分整个空嘅晶片落去，我谂真系黐线啊！唔紧要啦，总之系因为咁样，同埋做各种架构上嘅微调啦。总之根据佢嘅宣称咧，佢系可以做到低功耗高效能。咁啊，因为冇实机，听佢吹水吹住先啦。虽然啦，如果佢冇翻咁上下，系吹唔到咁多嘢嘅。咁啊，所以应该佢真系可以好彻底地改变到之前嘅消耗，因为以好一段长时间咧 ，Intel 嘅移动 CPU 咧，即系俾 notebook 用嗰啲啊，都系佢 desktop 版嘅功耗限制版。好处就系咧，如果你比较电、比较散热佢咧，个性能可以好强嘅。但是更加大的问题，一般人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贪得热贪得食电，作为一部 notebook 是死罪来的嘛。那他就真的针对移动电，终于是研发到一件似样的，所有方向都是指向了令他可以更加悭电。 因为悭电很重要的事，一年后。 因为你悭电就个费就低，这个能量守恒定律，用电量等于费电量。 低的话你就可以摆手去机到啦。 咁你续航会长返啲，亦都唔会因为咁而超到缩光。当然啦，佢依家得仲系俾紧 notebook 用嘅，可能佢嘅天花板冇原本咁高。个情况就有少少似当年Core Deal 嗰阵时个年代，我感觉啊，当然佢个架构嗰啲完全唔一样噶啦，已经系。但系当年咧，由呢个 Pen D 啊去 Core Deal 嗰阵时就系咁样啦，就系佢用移动端嘅架构。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知唔知啦 ？Core Deal 原本系 Pentium 铺走出嚟嘅，其实同呢个 Pen D 系完全唔系同一个系铺走出嚟嘅。佢採用一個移動端嘅架構，令到佢個能耗比大幅地上升，粒電係非常之涼快，而且效能亦都唔會差得好多。最強嘅 Pen D 同啱啱出嚟嘅 Core Deal 其實係同樣級數嘅性能嘅，但係用電同埋温度係差好撚遠。而家就出現咁嘅情況，咁會唔會可以重演翻當年 Core Deal 嘅榮耀咧？可能會。我只能讲可能有少少想得太美，但是睇下先啦。因为 Intel 呢两代真係实在太难睇啦。我哋新聞讲过几次赖天赖地赖老母都冇用㗎，大家都知係你嘅问题㗎嘛。咁啊 ,AMD 啊。 好啦。咁啊讲完 Intel, 咁啊讲佢啲对象啦，对 AMD 啦。咁啊 ,AMD 呢就公布个 Zen 5核心嘅架构。咁啊相对于上次 Zen 4呢我哋之前都提过啦 ,Zen 4嘅架构喺 IPC 啊，即係同频率之下嘅性能。点解要抵台同佢优势？一味较超，啱啱讲啦 ，Intel 咩较超系冇用噶嘛？你性能如何上，你都系超出嚟嘅。所以点解要讲同频性能，就系、是、要睇翻比较翻个架构。咁佢今次话啦，嗱上次 Zen 3升 Zen 4的时候咧，同频性能只系升咗几个 percent 咁大把啫。佢今次就话有16% 上升，咁咧就呢个换代咧应该有呢个效能上升嘅。咁唔知系咪真嘅，因为目前都系又系睇 PDD 嘅啫，睇数字嘅啫。咁要出到嚟测试先知系咪真系咁。不过就应该会好过之前上 Zen 4几乎冇喐过咁滞。上次上 Zen 4真系好难睇，即系大家等咗咁耐，结果一公布，大家就系、是、冇事，我可以翻屋企啦。 完全系鸟兽散，冇人再理。佢而家再成个掟个 send file 出嚟，咁啊，系咪有少少趁人哋命攞人哋命嘅感觉？即系趁 Intel， 尤其是高端啦，因为而家啱啱即系掟紧出嚟 send file， 威神九先睇你啦，系都系啲高端，都系高端嘅 CPU， 即系贵嗰啲啊。其实啊，咁啊，即系佢最高个粒9950X 可以去到170W 嘅 TDP 啊。170W 屌啦，性能系点啊？应该系可以屌打呢个现在缩完光之后嘅 i9， 即系亦都系坚持翻我哋呢个我哋之前有提过嘅呢、这个 AMD 比 Intel 优胜嘅其中一个地方就系佢系支援 AVX512 啊。呢嚿嘢其实 Intel 发明出嚟，但系 Intel 自己唔用。然后我后屘就查了一啲资料啦，点解呢？因为 AVX512 如果你要支援佢嘅话咧。会令个CPU 会发热量会进一步上升。我估 Intel 放弃咗佢原因应该系因为热一剂搞唔捻掂，而家都已经系热到缩光啦，你谂下。咁啊，但系AMD 继续用啦，咁样喺某啲特殊应用，尤其是而家 AI 入边咧，其实都会用得到佢嘅。咁即系你知啦，睇下呢次大会，无论系 Intel， 无论系 AMD， 无论系 Nvidia， 当当都系 AI 同 AI 噶啦。吓，即系烦啊！咁不过AMD 嗰个 Amazon 移动端嗰个 AI CPU 咧，就算够数啦。即系你知 AMD 喺移动端入边咧，向来都系唔太强嘅。无论系低端就俾 Intel 压住打，主要系指佢 XE 啊，系 Intel XE2 啦，佢话到好劲啦，是佢等啦。咁然后高端就会被 Nvidia 压住啦。唯一值得，尤其是我哋游戏玩家去留意咧，就系 AMD 个RDNA 架构啊，呢个 3.5 级嘅架构咁样啦。呢样嘢最大嘅用途应该就系呢个 Steam Deck 或者系 AD 嗰类手提，灭动系 PC 机啦，手提相机入边啦，因为佢个性能尤其是系呢个显示性能系一个最佳嘅黄金比例，即系用 Intel 嘅话会唔够力。但你拆 Nvidia 落咧，又食电一剂。佢作为一个 APU RDNA 系最理想嘅解嚟嘅。而家最好卖嘅两只 Steam Deck 同埋 Ali 都系用紧佢嘅，一个旧架构，一个新架构啦。新咗旧，有望令到手提机嘅性能更加强嘅。咁当然要睇佢到底边档嘢出啦，咁样啦。两档嘢讲完，我哋讲下啲再高科技少少嘅 科技新闻啦。系啦，咁首先就系一拖再拖。被人吐槽不落唔停嘅波音嘅太空计划 Starliner 咧，佢太空梭终于成功地飞上国际太空站啦。虽然唔系好顺利，即系中间有啲故障 kick 但系总算就平安地将太空人送上咗国际太空站停留八日，同埋运咗一大堆嘅物资上去。咁就本来应该系 NASA 嘅主力嘅太空运送计划，因为比佢嗰个人合约咧系钱多过 SpaceX 嘅。但而家反而变咗做咩啊？后备计划 唔紧，你表现唔点啊嘛？ 咁冇办法啦，因为本身 SpaceX 嘅 Falcon 火箭咧，其实真系已经系成为咗NASA 主要嘅运送嘅客户啦，最大客户噶啦，基本上大家主要都系用SpaceX。 调翻转讲啦，即系嗱 SpaceX 佢劲唔劲咧，就另一回事。而家我哋齐到波音，有边单系好事啊？即系唔一定我哋睇啦，我哋唔会睇啊。 所有因为依单新闻咧出咗之后咧，吐槽就咩？出门有冇甩到先？ 即系之前英国嗰单嘢啊嘛，系点啦成？ 又出门甩，跟住又证人又神秘死亡，关于精怪嘢，波音而家去到一个做咩啊？唉，冇人睇被捕。 波音自从俾个杜格拉斯去入侵咗之后，即系明明佢系收购方啊， 就连你咁嘅，我都唔，好啦，唔讲波音住，讲咗呢单咧嗱， 都系 Star， 咁啊 Starling。 咁 SpaceX 咧，之前佢而家因为其实 SpaceX 咧虽然话就系佢嘅Falcon 火箭咧，就啲射，即系已经系实用化噶啦。但咧，佢第次世代嘅火箭咧 ，Starship 咧就升缆咧，咁咧追第四次就试飞，咁今次目标试飞就好简单，就系唔好烧毁，唔好烧毁，唔好烧毁。而虽然有少少有惊险嘅，首先有一个33个猛禽引擎，其实有一个唔着，但系冇影响。跟住飞上空个稳定翼，个根部着火，咁咧佢不受嗰啲灰烬咧就跌入咗嗰个镜头嗰度。搞成个 cam 咧就都系嗰啲金属嗰啲咁嘅屎啊！但系不论系咁都好，支火箭都好顺利地喺印度洋浅落，即系平稳地降落，即系话今次冇烧毁，好顺利地完成成个实验，系好成功。今次因为今次冇爆炸，冇乜嘢都冇，好顺利地翻晒啦。 即系啱啱讲到啦，有其中一个人其实有放下，因为因为星舰入边啦，有个冗余设计啊，我印象中我唔系好肯定啊，应该系最多可以三定五个同时熄咗火都可以依然系可以顺利完成任务嘅，所以佢熄一个咧系完全冇问题嘅，佢只要调翻佢个其他嘅火力啊，令到佢对称翻咧，咁就已经冇事噶啦。呢个系当初有设计到有预计到可能会有一两个引擎点唔着噶嘛， 容错空间大咯，拣嗰日你容错空间好大咯，佢要足。够三至五个，即系关就系，就算熄咗一个，熄咗两个，咁熄咗三个，佢依然可以运作嘅。即系佢呢个容错空间大，咁你就安全性高嘛。同埋今次佢成功咗之后咧，因为所有嘢翻翻嚟嘅话咧，咁咧你就可以考虑下就边度咧就可以减低佢不锈钢容量，就可以计条数啦。咁就今次就好，就应该就今年就仲会应该仲会试多三至四次嘅。应该唔使咁耐嘅，今次就。睇个样子，好快就会真实用啦。虽然阿提密斯计划又延迟咗，但系至少星舰计划越嚟越顺利噶啦。咁就期待佢即系叫做阿提密斯计划啦。应该唔使有新基年嚟嘅，火星就有新基年，但系阿提密斯计划喺月面重新建基地，即系我嘅宇宙兄弟嘅剧情咧，应该唔会好耐啫。 嗯， 好啦，跟住 你又讲完 SpaceX 就讲 Twitter 啦吓。 系啦，咁咧 Twitter 只 X 咧。咁咧就修改規章，就正式容許使用者分享自己願意合作啊嘅成人裸體嘅性行為內容， 即係簡單講鹹濕嘢啦。 係啦，總之就係雙方願意，你就可以喺 X 發表，但咧就寫明唔該，依個鹹嘢嚟㗎，你自己睇路啊咁樣。 啊，即係佢有三個標籤㗎嘛，我自己暴力，總之我次次剔嘅都係色情啦，相關嘅，你知道有守我哋規範，佢規範就係你要剔嗰個咩啦，咁樣佢哋就可以使用。咁咧對我哋嚟講咧，基本上係冇太大影響嘅，除非你係好中意 AV 相關嘅真人鹹嘢。如果因為啊，我哋成班已經係馬上檢討完㗎啦，結論就係冇影響。因为我哋奶嘅全部都系裸儿童色情，系死罪嚟嘅，佢系唔会放你嘅。 但系一般嚟讲色情嘅话，其实佢以前一直都有，因为 X 咧，即使 Twitter 年代都唔系好严嘅啫，都算几 hea 嘅。但系咧好处就咩？你有咗规范之后嘅话咧，对日本嗰啲 AV 业界嚟讲咧，就你有条规有你讲咧，你写清清楚楚，咁我知唔会奶你，就唔会俾人封咗 account 啊，俾人 cut account 诸如此古灵精怪嘢。清有啲嘢讲清搞清楚咗系好事嘅， 所以咪话系如果你系睇开 A V 嘅，可能会有啲影响咯。 我 A 最 A V 业界咯，最 A V 业界咁样，你唔使担心。 因为之前几试过几次，好戇鳩啊嘛，系个 A V 厂自己嘅官式 account 俾人 ban 鳩咗，好几次啦已经。我唔记得有我哋有冇提过啦。佢而家叫做俾翻你啦，咁啊，即系同 A C C 嘅影响就唔太大啊，因为 A law 咧，尤其是美少女相关嘅咧，佢好有机会将佢劈做儿童色情嘅，即系。 而家就少啲啦，通常就咩 sale ban， 即系佢唔会推，即系话佢唔会喺推荐嗰度掟出嚟，但系冇所谓啦。讲真，你揾得呢啲嘢，你预咗佢唔会推荐噶啦。 你唔好同我拗啦，我见得太多啦。 sale ban 多，我讲 sale ban 都唔少，咁我已经见到好多。 直接 ban 啊，近到我见得非常之多，你冇发现啫，都系嗰句，你唔好同我拗呢样嘢，我真系见得太多了啊，唔紧要。好，咁啊，轮到呢、這个最意外嘅地方，应该系原来呢套系咁多人睇嘅。咁啊，先讲咩事啦？咁呢个包括呢个 Nico 在内，各村嘅 server 就话俾人 DDoS， 佢话啦，咁你要明白，好多时咧可能系真噶，先讲，但系有时咧自己濑嘢咧都要先话咗 DDoS 先嘅，呢啲操作我已经睇。 唔系，其实依个礼拜好多嘅，因为依个礼拜时局比较敏感，咁好多啲网台啊，俾人炸飞起嘅。 哦， 但系估唔到各村呢个，我就会反应吓，各村关你咩事啊？照计呢个礼拜嘅过敏时间系冇同你冇关噶、哦。至于啲狗俾人炸，我哋反而系冇所谓啦，都冇人睇。 即系而家就系讲紧，因为嗰样嘢就弹翻个数据出嚟。个原来个数据上面咧 ，Nico 其实系日本，净系计日本啦，唔系计全世界。因为日本流量最高嘅系 YouTube， 跟住就已经系 Nico， 再落先系 Pixi。跟住再落嗰啲咧，就更加系个量级都唔一样噶啦。啊，先讲 YouTube 同呢个 Nico 个量级都系唔一样噶，差咗两个量级啊，都唔紧要啦。 计啦，冇玩啦。 咁原来 Nico 个净系计流量嘅话咧，系日本第一嘅。之前喺呢次嘅 DDoS 事件入边，佢跌咗落第二。啊，不过先讲 Nico 嘅流量同 Pixi 嘅流量系两回事嚟嘅。咁呢个大家 正常，我 Pixi 本身你嘅图嚟噶嘛，你一图片流量就差好远啦。 所以系两个唔一样嘅。咁你睇 YouTube 廿倍咗咯，不过唔紧要啦。原本咧就系讲紧佢个时间点啱啱好就系 Summer Game Fest 嘅时间，去出现障碍。我谂第一样就系唔系啊嘛， 你难得有翻啲人去睇你直播，你就同我谂 sofa 咯。我第一样谂嘅系呢样嘢啊，系咪你啲 sofa 孤寒得滞，缩得滞，但系太多人嚟，然后搞到你谂 sofa 吓。我第一个反应真系咁样，所以佢跟住话系俾人啲 DOS 咧，我系半信半疑啊，可能系真嘅，亦都可能纯粹系你自己搞唔掂谂 sofa， 然后就赖鸠去 DDoS。咁啊，当然啦，你可以话佢后面连各村自己都谂埋，各村其他嘢都谂埋，就应该系可能系真系俾人 DDoS 嘅，即系因为呢个世界即系好 Q 多啲咩咁样莫名其妙攻击噶嘛，都系搵水啊，咁啊睇中佢都唔出奇嘅，咁啊大家唔使次次套佢啲咁嘅槽嘅咁样啦，好啦，咁啊最后一单喺日本就传得好凶狠。但是我是完全见不到的。咁先讲咩事啦。咁就是有日本的湿鸠内容农场话这个联合国的条例好像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禁这个 A 罗漫画。 黐捻线冇可能。 我第一样反应首先就是其实佢想我连常识都不需要动用就已经知道不可能的事啦大佬。 喂首先就是联合国有咁大权力咩？ 即系佢连做 联合嗱， 佢连尝试做呢样嘢都系呢个超出常识范围外嘅事啦，大佬，冇话佢做唔做到先啦，即系 黐捻线。因为最简单啫嘛，联合国纯粹就咩？几个大国叫咩？发生大镬嘢嘅时候，大家开会讲数嘅啫嘛。跟住佢想讲嘢就咩？发个声明，跟住话你，但系你唔捻你佢个吹你唔涨噶，黐线真系。稍微想下先，冇可能啦。不过有嗰句，屌喺网络上面咩留言我都听过，更离谱有人信，啲人系低能啊嘛。 即系咁啊，根据嗰啲唔系好系来源嘅来源咧，入边讲咧就系话关于呢个网络犯罪公约嘅检讨入边有提到对呢个性描写的小说或漫画相关嘅嘢，咁啊。然后被人上纲上线咗，佢话直接话佢嘅禁止。跟住咧，我就查翻，我系直接查联合国嘅相关嗰啲文件，完全冇提过呢样嘢。关于网络犯罪嘅部分，基本上只系有讲到话要对呢个非法内容做呢个限制，系最接近佢嘅讲法系呢一部分。所谓嘅非法内容就包括咗呢个儿童性虐待嘅作品，系咁多噶啦。即系如果佢真系因为呢讲系呢部分，我哋讲嘅系同一样嘢嘅话咧，我谂佢啲想象力、创作力同幻想都真系会吓你一跳咯。哇，大佬，即系有啲似系乜嘢咧？我同个女仔唔系拖手，我掂到女仔只手，正谂紧个仔要改咩名啦，系跳通到咁嘅地步啊，大佬！即系浪费咗我廿几分钟，我屌乸性，即系我真系走去睇联合国嗰啲文件，你又仲要问佢嗰啲全部都鸡肠嚟，咪几麻烦啊？虽然而家有 AI 会方便咗啲啫。都好捻痛苦啊嘛！最惨系茫无头绪啊！吊拉性，我即根据我廿分钟之后嘅检查，我非常肯定冇呢回事，肯定冇呢回事。佢最多都只不过系话对某啲非法嘅作品，即要非法得咧，就一定要系同呢个虚构物品系冇乜关系噶啦。你非法得噶啦，基本上就系讲紧嗰啲柬埔寨啊，嗰啲老挝啊，嗰啲嘢啦，阿杰特好熟嗰啲，系嗰啲噶啦，冇噶啦，即系嗰啲先可能犯罪嘅啫，大佬。然后话对嗰啲嘢呢个上网嘅问题，佢讲紧系呢啲咁嘅呢样咁嘅嘢。喂，嗰啲 FBI 做噶嘛，大佬，一路都做紧噶啦，佢都系攞翻出嚟，我哋要加强呢方面嘅嘢啊。 而且加强都冇卵用噶，都系你系搞唔到噶，你因为 FBI 走你走去老挝拉人咩？ 佢有咁嘅有林本事，我又唔介意啊！老老实实 系问题就系冇可能嘅，真系呢个世界上面咧，除咗莫沙德之外咧，冇几多个国家嘅执法机关敢够喺人哋国家入边绑走人哋，即系拉翻自己国家嘅。依系得莫沙德先做咗出嘅就系依咁嘅癫嘢。 即系所以我非常地肯定呢个纯粹系个谣言， 仲系好离谱谣言。即系逻辑谂下，即系嗰个你稍微用 pad， 你唔用个脑有冇 pad 谂下啦。 不过就有唔系因为我某个群体入边见到唔少人都走去转呢件嘢。我先唔讲嗰扎人，基本上都系嗰啲内容农场受害者嚟噶啦。不过嗰啲即系智力正常少少，都唔会中啲咁嘅嘢。不过亦都理解到人哋嘅，咁佢真系做呢行噶嘛。 系啦。简单嗰句蠢閪，咁蠢閪 嗱呢个你噶，唔关我事啊。 我成日都系噶，对我嚟讲咧 ，Facebook 系蠢閪啊，白痴嘅集中地嚟噶。全面数即系嗰句，掟喺 Facebook 里面咧，你发现到就系、是，如果 Facebook 系代表人类智力嘅话咧，上帝系应该即刻灭咗人类嘅。蠢咁样都蠢閪，咁留呢个世界上仲摆啲咩？不过好啦，要唔讲佢啦。 总之就大家记住呢个冇呢回事，唔使恐慌，唔使剩 ，OK。 好啦，咁剩翻嚟最捻得最爱最捻头疼嘅嘢就留翻另一 part 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